这个就违背了我们大家全家人出去其乐融融旅游给大家留下美好回忆的初衷。 这个乐园就 就每次小朋友说我们什么时候再去迪士尼啊，然后他回来他其实听得懂你跟其他人聊天说哦就为了他玩我累死了，小朋友不想听这样的话。 哎呦好妈妈 对不 对， 对真的是妈妈 关起房门来讲这话。 对对对，没有当然来讲，下次我跟你说一定要准备好闪送的钱，我 一定不想再听到。 对呀、啊、就是其实你开不开心小朋友是能感知到的、嗯、他是你的很重要的家庭成员，一定要全家人都开心，全家人都哇，这样我觉得才是一个 更好的。哇，那你可以假装啊，戏精上身，有的戏精父母，哇，我们也好开心。 就是有很多很 转过去擦眼泪， 对对。 就是很多很多的家长，就是又应该叫做维系了，就是比如一个场面啊，一定要觉得很和谐才好。 场面人， 对，场面人嘛，社会人嘛，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做家长的朋友，就冷暖自知这里边所体会到的，比如说。我相信肯定露露不是第一次带宝贝出去玩了，他之前也积攒了很多的经验，我也是哈，由一开始的措手不及非常的不知所措，到现在可以灵活的处理一些应急的问题，这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嗯、 对不对、 嗯、 对 迪士尼我们想，因为迪士尼如果离酒店比较近的园区是非常方便，大家接驳呀、嗯、不用累哈。 这是我说的那个准备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哦、 住宿， 反正我们都是从北京过去对吧，你反正都要在上海住的、嗯、那不如就去住迪士尼旗下的两个酒店吧， 对、 嗯、预算不会超过太多、嗯、而且如果提前预定的话，因为我们是今年的五六月份去的 嗯， 嗯， 但是迪士尼酒店我是在去年的双十一买的， 哦 就很便宜 的、 哦 啊、就是大家赶到这种做活动的时候、 哎、大概便宜出多少，一间房大概 一间房门市价格应该是1000多吧， 对呀、啊、 贵的时候接近2000，便宜的时候1000出头， 对对对、 嗯、我们的是599， 我的妈呀，还真是 双十一提前买， 先生特别宠爱他、嗯、 对对对对，先生说只有你能 一个先生是 吧，这就是我觉得把钱花到最关键，其实我可以节省，为什么不去节省， 对呀、啊啊、 并不是说我们在去年就预定那个时间就没得选、 哦、 其实他预定的除了节日以外、 哦、 就是周末都可以用的、 哦、对， 除了国庆节呀什么春节呀不能用，你可以随时你要去住了你随时跟他预定，你的这个预定交的预付款是有效的， 省很多 哦，哦，真的 两个家庭哦， 你想两个家庭两个房间就多少、啊、 省很多， 省很多， 不光是双十一吧，我觉得平时都会有一些促销的信息、 嗯、 如果你们决定要去那就可以提前开始关注， 先生每次去快餐店、嗯、双份大包子很多，哎呀你快吃了 对，因为住在迪士尼旗下的酒店有一个好处、 啊、嗯 当然所有的上海靠近迪士尼的酒店都会有班车给你送到迪士尼乐园的门口、 啊、 大小酒店都会的，因为这个是他们一个主要的景区的一个服务哈、 嗯、 就是这个酒店不送游客去迪士尼门口，我觉得大家也不会去住它， 对 我们在停车场看到有大大小小的酒店的班车都停在那里， 嗯哼， 但是只有上海迪士尼旗下的两家酒店把班车送到直接进园的地方，就是你在停车场下来以后你要走很长的一个天桥， 对， 走到门口和所有坐其他交通工具来的游客一起慢慢排队走那个蛇形 的 队， 是的是 的，安检进去， 对对对， 只有迪士尼的住客可以用你的房卡从迪士尼小镇的另外一个入口提前半小时入园， 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钱真的是花到刀刃上， 是的， 因为我们有小朋友没有去做那个最热门的项目，那这个时候意味着你不用去排3个小时最热门的项目，你进园以后撒腿狂奔用这半个小时时间你就可以完成其他人要花3个多小时才能完成的项目， 是的， 嗯， 所以我 一天只有几个小时，你算吗？ 对，不带小朋友我也推荐大家去住这两个酒店， OK， 嗯， 然后回去的时候也是门口有车， 嗯， 直接 接送 去，对， 哇， 嗯， 这两个酒店的停车场也是更靠近门口的，你基本上出去走2步就能上车了、 嗯、 其他的酒店你就要可能走出去一段距离，但是那个时候距离那多走一步路你都走不动， 而且有一个这么直观的体验、 嗯、 那个距离就是那么长， 对、嗯、 时间不一定， 哎还真是 我们是很耗费时间， 带着两个超大行李， 对，哎呀我走不动了，会是这样的情况吗？ 会有啊，抱着吧扛着吧， 啊、 哦、 对啊， 我的天哪，原来带小朋友这么麻烦， 而且第二天就是我们只住了一晚， 嗯， 你入园的那个特权能够享受2次， 是 入住那一天和退房那一天你都能从那个快速通道进去， 对，你可以选择项目，对不对？ 哦， 不是入园的那个快速通道， 哦 对， 是管2天的， 是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星期五到， 嗯， 先去办入住、 嗯、 然后